咁好啦，嗱，咁啊，即係除此之外咧，咁啊就頭先我哋喺呢個 Facebook group 啦，即係揾到一張好古怪嘅圖片啊，咁就係咧，啊，我又俾佢租身喎，租身開出嚟睇下喂，啊， 租身今日反應咁鬼慢嘅，做咩事咧？ 心事重重，可能溝緊女啊！ 哦，唔怪得啦。 呢張嚇呢張啊，一張 WhatsApp 嘅圖片啊，嚇。咁我你吉向我部電腦都出啦，係我而家有啦，已經係啊。 本來唔想講呢個 topic 咧，都係 Anthony 始終都要攞嚟講啊。 係啊，因為就剩翻少少時間啊嘛。咁啊就無端端見到一張咧，即係其實啲網友啊 cap 出嚟嘅圖片。咁我嗰個 WhatsApp group 係咩嚟嘅咧？就係梁天琦嘅探監表嘅，即係探監偏監表。咁就似乎好似有啲立法會議員喺度啦，係咪？包括咖喱飯啊、家俊啦、啊、區歐仔啦、啊、呢、這個 歐軒、 啊、朱迪啦、啊，同埋喬佬啦、 啊、俊莊莊。 咁好啦，嗱呢個 WhatsApp 嘅即係呢個機主咧，佢就話收到 order 嚇、啊，立法會議員咧請用你哋探監嘅特權身份咧，每日就需要編排議員入去探望呢個梁天琦。咁啊，朱海迪就話啦，即係呢個 WhatsApp group 嚇、啊，即係呢一個圖裏邊咁講啊，今次大領落啦，入七六碌喎、啊。咁入边嘅咖喱饭就咁讲，大佬点论啊？六年里边加埋二千几日、啊，咁啊呢个欧仔啦就喺度话啦，哇！到立法会换届嘅时候，2020都未出得嚟、啊，咁啊乔佬就话啦，扑街啊！咁即系玩鸠我哋啫，家阵佢坐定我坐啊？啊，跟住呢个机主咧就话，大家唔好大晒超，之前阿聪佢哋咧三次入去都要轮住入去探啦，咁、那个装装就喺度讲咯。Joshua 佢哋咧咁佢哋喺佢哋半年啊，就话陪下佢哋啫。咁啊，家俊就话两千几日啊，点探啊？我哋出晒24个人咧，一日都要百几日、啊，成百日咁、啊、样样。咁啊，即系 喂，所以 Anthony， 你今日break 嘅时候俾我睇呢份嘢，我一睇已经知系假噶啦， 系咯。 嗯， 喂，第一我哋叫欧轩噶，点会叫欧仔噶？ 系咯， 系咪？朱迪都唔係咁樣，即係咁樣形容㗎啦，都係叫迪迪㗎啫。 嗰啲名係自己寫㗎嘛，點會自己寫一個核突嘅名落去呢？ 第二，即使我估佢哋大部分嘅心裏面呢， 嗯， 都唔係咁契弟嘅。即係講一啲嘢嘅內容。所以喂，大佬做埋呢啲做咩呀？ 多數呢本土派都有搞㗎啦。 我正想講你一句。 係呀。 即係做埋呢啲咁無謂嘅嘢，係咪？即係斬惹黑人憎。即係探一次有咩咁大不了咧？係咪？你話即係老實講，你問即係六年日日就梗係唔掂啦，大哥，亦都唔需要坐六年嘅，因為你有三分一係假期嚟噶嘛，大哥，係咪四年幾啦？咁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你搞呢嘢出嚟，咁你究竟你想啲泛民去探啊，定係唔探先？係咪？即係探其實冇乜問題，即係包括好多人都探過啦。梁天琦我知道就係、是、即係阿書記都去過啦。好似话佢信天主教添，真系大镬喎！真系屌大佬，阿天琦哥哥，系嘛？咁点咧？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搞埋呢咁嘅小动作，正正经经，你哋不如去撑下场啦。学阿毛哥话斋，既然佢系你同路人，系你个派系里边嘅英雄啦。 嗱，佢哋唔撑冇所谓嘅，咁其他人撑咧，即系譬如好似泛民咁撑啦，撑佢就话你抽水，唔撑。佢就話咧，啊，你都係搞六四，即係你就最叻係嘛？即係你嗰啲本土啊，有人有烈士啊咁樣犧牲咗，你哋就當睇唔到嘅。 咁學聯又去 六 四嗰度， 唔係籌錢。學聯佢都唔係去咩㗎？佢都唔係去燭光晚會。 我知我話咁，佢哋都走去六四晚會嘅門口度籌錢啦。咁、 啊、 即係冇 咁，你究竟想我哋幫定唔幫啫？嗱、啊，我就唔會自取其辱嘅人。我從來唔會去嘅，就算我而家仲喺政界裏面咧，你嗌我去嗰庭裏面咧，我都唔會滯嘅，係嘛？係啊，係啊，毛啊、銘啊嗰啲面皮厚咧，即係先至即係走嚟你 自作多情啦， 係自作多情，係嘛？即係好似你話吳凱兒又好，何俊仁又好，幫你寫求情信，我打死都唔信，唔通何俊仁主動一封求情信俾你啊？肯定要揾律師人揾佢啦，係嘛？ 嗯， 喂，做人唔好咁咧，究竟系想帮佢定系害佢噶，大哥？你都想佢有多啲嘅社会支持，面对呢个问题，喺你嘅立场啊，唔喺我的立场啊。